天。 国家队运动员亲自讲解，竞彩答题赢取丰厚奖品，每天学点冰雪运动知识，欢迎收听冰雪知识微课堂。 听众朋友大家好，欢迎收听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我是夏萌。在今天的节目当中，我们邀请国家雪车队运动员史浩，请他给我们介绍中国雪车项目最近几年的发展。 大家好，我是雪车国家集训队的运动员史浩。现在我们中国雪车队起步没几年，跟国外的传统强国还有一定的差距，所以说现在也是一点一点的弥补，追赶他们的脚步，主要以在赛场上找经验为主。但是从这个各方面实力来讲的话，肯定是比前两年要有所提高的，而且队员的整体素质呀，包括在比赛上跟国外竞争的这个斗志呀，都是有很大的提升的。首先就是咱们国家对冰雪项目的大力支持，然后其次呢，就是我们专业的这个世界顶级的教练团队，你说的这么一个特别长周期的这么一个训练方案，就是从之前新的这个教练团队接手之后，到2022年一整个训练周期，他们都是有一个完整的计划的，我们都是按照这个计划一步一步进行。我转入雪车这项目是2016年，满打满算也快4年了。给我印象最深的还是上个赛季，在上个赛季就是比世界级的这种大赛的时候，就是能明显的看出中国队跟国外的队伍已经有了特别高质量的这么一个缩短差距的这么一个能力。 好的，以上就是今天的冰雪知识微课堂。冬季项目的运动员们会在每天中午的12点、下午4点和晚间8点，利用2-3分钟的时间，简单而又明了地为大家介绍冬奥知识，分享他们的运动感受。欢迎大家在明天同一时间继续收听，也同样欢迎您接着收听北京体育广播双奥之声接下来的精彩节目。